尽诸心事啊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为什么？正说就是为说无量寿经来的，49年所说了不少的经典，那些经典是附带说的，主要是说无量寿经啊。佛的名号就4个字：阿弥陀佛。只要老实念，用真诚信念，用清净信念，用恭敬信念，这叫真念。那这种念法能帮助我们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！所以道隐寺说，奇特最甚的妙典呢、啊，这个是讲经典，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当中，是最奇、最特、最殊胜的妙典啊！等于说，我们今天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的最精彩的部分、最精华的部分，我们得到了。啊，为什么有这样的赞叹呢？下头就说明了，一乘究竟的技术，一乘是成佛之道。啊，这不仅是讲直接成佛，而且快速成佛，稳当成佛。啊，说的听的人不敢相信。所以这个经又叫做难信之法。那这就是奇特最深啊。大家不敢相信啊。那成佛之道说到极处了。啊，快速稳当。依照经典里面说法，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要多长的时间？阿弥陀经上说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。啊，有人一天就可以成功了，2天成功，3天成功。啊，讲到第6日，后头奇不是数字，奇当作圆满讲。啊，无量寿经，如来称心之祭坛。一尘之了矣，万善之宗门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要想修善，怎么修法？念阿弥陀佛就是修万善。 不费功夫，不费力气，不费金钱，万善全修了啊，不是假的，正途全心，百数十部之总纲，一大藏教之智慧。一大藏教就是世尊传下来的所有的经典，所有经典到最后通通智慧心愿之名往生净土。持名念佛法门圆满之际，方便就近，一直超入最极圆等，这个法门好啊，容易学，啊，学无量寿经还有一个巧方法，但是不能有怀疑，每一天读经念佛啊，读经的时间不要定变数，定时间十个小时啊，十个小时能念多少遍不拘，用真诚心，用勤进心，用恭敬心啊，每一天读十个小时，起初开始读的时候大概读一遍呢要两个小时，三个月之后大概念一遍呢一个半小时可以了，半年之后啊就一个小时，一年之后啊大概只要四十分钟，为什么念熟了啊，要念满十个小时一直念下去，什么意思不管它啊，每一个字念得很正确，没念错，没念漏掉，十年你自自然然会讲这个经，而且讲的跟佛一样，为什么？这个方法呢，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了，平等心念出来了，这叫一心不乱呢。一心不乱生智慧啊，智慧自然通达，自然明了。十年之后这一部经你讲的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说没有两样，那有没有人愿意试试看啊？我说这个不是随便说的，有一个人试验成功了，东北刘素云居士，啊，这是一个好榜样啊，好例子啊，啊，真正学习不要着急，不要想我赶快出来讲解，不必，开悟之后再出来。你的心是定， 啊，凡是到开悟这个时候，往生极乐世界可以随意，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一点不敢死。啊，这种人对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牵挂，所以他随时可以做得了，想去就去，愿意多住几年也不妨碍，生死自在啊。啊，同学们可以做实验，给敬宗同学做一个表法啊，十年时间，这是自信的智慧开了啊！现在为什么不开？现在你心不定，你有妄想，你有杂念啊！用这个方法，海鲜老和尚是用念佛的方法，我们可以用读经的方法，圣年专读这一部经，不要求解，只念经，不要念注解啊，用经本的原文，你去念十年，那十年之后，你再看黄念祖的老居士的注解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，没有一句你不懂。啊，自自然然全部通达了，然后你看净土群经或者看大藏经，没有一点障碍啊。本经提倡的持名念佛这个法门，确确实实是圆满之心，那方便就近，一朝之入圆极了，顿极了，圆是圆满，没有丝毫谦虚，顿是快速。像第十八愿所说的，念念生念，必定得生。啊，这句佛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？啊，下面说出来了，这是弥陀一尘愿海，一尘是尘佛。便是四十八愿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弥陀四十八愿，你全得到了啊，他所发的愿我们受用到了。一生圆满成佛，修行的方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。这个名号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通名祖名，念这一句佛号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，一个都没漏掉，真正不可思议 要常常劝同学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真诚心。为什么？是成佛的心。我要用妄心，别人欺骗我，我也欺骗他。这个心，用这个心念佛，没有感应，往生很难。用真心，待人接物，通通用真心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再在这个世界。啊，我要离开，所以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吃亏上当都欢喜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修布施波罗蜜。啊，要能持，持就是放下。啊，所以用这个心持名，就是世心作福。用真心就是作福，用妄心就是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决定不可以。真诚心待人，真诚心做事，真诚心学习。啊，绝不可以用妄心。啊，那什么是真诚心？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很多。啊，放下执着，就是清净心。我们的身体上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都是讲真心。如何修清净心？就是念佛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就清净了。啊，我们眼见色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通把它放在心上就坏了。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心动了，心动就不平等，心被染污了就不清净。啊，不是叫我们不看不听，不是。看了听了不放在心上就对了。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恢复我的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，就是佛心，那个心就是佛。现在我们这样干法就是实心作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又作佛，现在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那除阿弥陀佛之外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。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，放在心上是妄想，是杂念，心被染污了，被动摇了。啊，不会觉悟，只会迷惑。啊，一般人为什么不敢用真心，不敢跟人说实话，都是怕上当，怕吃亏。啊，我们学佛到极乐世界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我们只要极乐世界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，这个地方通通放下，你们要都给你们，欢欢喜喜给你们，不要了，清净平等心才能现前。啊，障碍在自己这边，要肯放下， 就是一句佛号，一部无量寿经。啊，所以本来是佛，现又作佛，是故当下即佛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给我们没有距离呀，没有先后啊，没有距离是没有空间，没有先后是没有时间，当下就是。啊，直截了当，方便就近，奇特殊胜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你要是用真心跟佛去相应。啊，因为用真心，用成习惯了，没有一个人不相信你，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你，没有一个人不赞叹你。啊，你真诚，你不欺骗别人。啊，别人欺骗我，我也不欺骗他。别人伤害我，我也不伤害他。真心是善心，纯心纯善，妄心是恶心，是不善，自私自利。啊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这是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里头搞三恶道。啊，为什么他心不善？啊，处处想着如何利益人，如何帮助人，如何成就人，这是善心。善心生三善道。我们断恶修善，不把断恶修善呢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对了，完全正确。用阿弥陀佛的心处世待人接物，没有不生极乐世界的道理。啊，不像云柯一样，云柯一念回转，用真心感佛来应，啊，见到佛了，三天往生。啊，这是他自己甘心情愿的，他还有十年寿命，不要了。这是智慧，智慧的选择。啊，一种法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，念佛的人知道，啊，我深深相信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，南阳来佛寺。海贤老和尚知道，他这个僧住在哪里？你们以为他住在一个乡下？啊，一生是标准的农夫，这大家看的，我看的不一样。我看的他住在花园， 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四离无碍，四时无碍的境界。你们能够把他的光碟看上一千遍，用恭敬心、清净心去看，一千遍之后，你就能看出来了。他住在四无碍的华严境界，心净凭的是真心。如果染污了，如果动摇了，它起波浪了，妄心。啊，怎么样才不被染污？染污是指外面的境界，里面的情识。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把情识引起来了。啊，情识就是染污。啊，把贪嗔痴慢疑引出来了。把财色名利引出来了。把七情五欲引出来了。你的心被染污了。你的心不平等了。啊，那就要用功夫。啊，什么功夫呢？不被外面境界所诱惑，这就行了。不被外面境界诱惑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境界现前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一定要把它用智慧去关照，啊，《金刚经》非常好，啊，这个时候管用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提醒我们自己：既然是虚妄的，何必放在心上？啊，放在心上，心就被染污，心就动摇了。清净平等就失掉了。那清净平等失掉了，这个心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不被外面境界所转，不被外境干扰，心是清净的、平等的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这个重要。那么净宗用什么方法？用一句佛号。遇到外面境界干扰，阿弥陀佛，这一句佛号取而代之。我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，除这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不接受，什么都不往心里放，这就对了。妙极了。那会以真实之理，真实之理是什么？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真实之理。没有往生之前，幸运痴明， 是真实的。我们要记住啊，这部无量寿经这个法门，是哪一种经，哪一种都行，这是本经的独身。十法界一切众生都是净宗的当机者，大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众生，全都能得利。那是正统持名法门，普悲三根呢，上中下三根通通是祸，通通得利了。凡夫行能往生，圣人也行也能往生，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道，那下下根的人对净宗的微妙完全不知道，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六道里头太苦了，我想离苦道路啊，那个世界叫极乐，这个世界叫疾苦，我愿意离开疾苦，我愿意得到极乐，所以只要一心愿持名都能够得到。那净土法门不可思议，不能小看。接着底下啊，这个法门之殊胜，不可思议啊！造作无逆食物是没救的。遇到净土能救，问题他相不相信，他能不能改过，真相信真忏悔，忏悔是回头，我以后不再造了，这叫真忏悔。横出三界，圆等四土。那净宗是直接往生极乐世界，横出。横出，它的对面是竖出。啊，如果我们走的是八万四千法门。这个是一阶一阶往上去叫殊途，那我们先要生在欲界天，欲界天再向上去四禅天，四禅天再上去四空天，再出离六道轮回，那正阿罗汉果，阿罗汉再往上去提升辟支佛，再提升菩萨，再提升是佛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去，这叫殊处。 啊，净宗不是如此。净宗这个地方命中就到极乐世界，叫恒处。啊，数处难了，时间太长了，不容易修啊。我们走数处这个路走不通啊。啊，走恒处。啊，恒处的条件就是真心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因果报应，真正相信发愿求生，佛就来接引你。啊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怀疑是障碍。心里有怀疑的人，念佛人这一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怀疑在作怪，把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失掉了。那所以决定不可以怀疑。那我们要怎样才能不怀疑？必须把极乐世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理明白了，事要搞清楚了，才真正不怀疑，真正相信。啊，有许许多多人去过的，都给我们所证明。啊，这些表法作证的，万万不能疏忽。他们是来帮助我们，成就我们，心愿念佛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圆等四土，极乐世界四土。一生一切生，一正一切正。换句话说，生凡圣同居土，同时等于生方便土，等于生十八土，等于生常寂光净土。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所有根基的人，恶的无逆受过，只要临命终前，一口气还没断，发愿求生，能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通通都能往生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。啊，看到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自己衡量自己这一生能不能往生，符不符合往生的条件？确实符合。只要肯去，啊，没有一个人不符合的，啊，造作一切罪业，无逆施恶，一念回头，通通得度，啊，心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 我们要有自信，本来是佛。啊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起心动念来的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就是佛，本来是佛。起心动念就变成凡夫。啊，为什么？起心动念是迷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觉，觉而不迷。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佛就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，佛能够帮助我们回头是岸。那我们没有这个自信心，那就没有成佛的因。佛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回头，这是缘。那因是自己本有，缘是佛菩萨。有因有缘，果报就现前。那这个果报就是成佛，净宗成佛是分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，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成佛。那为什么？方便容易，可以保证我们这一生成就。那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，纵然自己造了无逆数，只要真正忏悔肯回头，啊，后不再造，念佛通通都能往生。啊，这是大万四千法门里头所没有的。那本经殊胜在七理，哎，而有七机。啊，机是指一切众生，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啊，忏除业障，后不再造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你就有份，你就成就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奇迹不但他起一切众生的根基，而且也契合时机，实际上时节时代三千年前的社会，这个法门管用。三千年后的今天也管用，三千年以后的时代还是管用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全都管用。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做不到的。净宗念佛往生，不退成佛，超越时空，超越一切，啊，没有障碍。经上说得很清楚，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，啊，感一切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，没有不说这部经的， 啊，因持名之法呢，最为方便。随地可修啊，随时可修啊，啊，宗门那得要上上根人，不是上上根人没用啊。啊，但是正宗上中下三根驼背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成就不在门大师之下，所以禅那个路我们决定做不到，但是进这条路是肯定走得通。人要救自己，不救自己决定堕无间地狱。那我们冷静地想一想，我们生平生活工作待人接物，有意无意做错了多少事，那在佛门无意失误就是地狱罪。啊，你一条条想，啊，失误了，那无逆罪虽然没有那么严重，不孝父母比杀父母简易的，那不敬老师，藐视佛法，李老师说的话更不好听，叫消遣佛法，他是来学佛的，不是来消遣的，不是真学。那这个罪过就是地狱。那破获获生，我们有没有做？那自己冷静去反省，就知道你这一生走的是哪一条路啊？十法界十条道路在你面前，你走的是哪一条？可以瞒人，瞒不了因果，瞒不了佛菩萨了，瞒不了天地鬼神了。人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啊，决定不能动念头害人，决定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有果报。啊，起心动念心想果报，我这个念头我干这桩事情，现前将来的果报是善是恶，你把它想清楚你再下手。啊，否则的话将来堕三途后悔莫及，太可怕了。那遇到经中大行啊， 啊，只有净宗能代言往生，只有净宗啊能够铲除无间地狱的罪业。啊，可那里要真干，如果还是欺骗佛菩萨，那罪加一等。啊，随时可修，随时可念，啊，不必诸善呢。一切时一切处通通可以修行啊，就是一句佛号不断了，无论干什么活不忘记念佛，无论干什么活干完之后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佛法。所以佛法跟事法可以并行，不相妨碍。海贤老和尚做出来给我们看，那92年完全做农耕，他的道场在哪里？道场在农田呢，在菜园呢，那是他修行的地方，是他的念佛堂。啊，一个人勤苦劳作，心地慈悲，刻苦耐劳，造福一方啊！啊，一句佛号，每一天忘掉。根田心里念佛，除草念佛，啊，念佛不妨碍工作，工作不妨碍念佛，下面说的好啊，一向专念名号，下至生念一念一等往生，这完全是真的。一念生念，这是讲临命终时念佛这桩事情，我提醒同学，劝勉同学要学海贤老和尚。那临终自己做主，不求别人助念，这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？助念靠不住。助念怕干扰啊，老和尚往生选择在半夜，大家都睡觉了，等你们一觉睡醒之后他走了啊，一点干扰都没有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们希望别人助念，到时候没有人助念怎么办？那不就到三途去了。 啊，一定要能自己做得了主宰，才没事啊。这真干呢、啊！啊，实实在在，老实说，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无尽无数啊！啊，此皆他方，整个宇宙，现在、未来，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究竟菩提之法要，就这部经，就这一句话好，这还得了吗？你能相信吗？啊，你能相信，那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。你这一生决定能往生诸佛。这个法门，理事都不可思议。理太深了，事太微妙了，无法想象啊！所以只有上上根人他能相信。为什么？他一闻前悟啊，一听他全明白了啊。还有一种人，下下根人，虽然是下下根，他对这个道理并不懂，但是他老实，他听话，他听了他不怀疑，他就相信啊，而且他真干啊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叫他念佛，这句佛号一天到晚都在念。那他没有休息的，把这句佛号抱紧。这种人往生极乐世界，跟上品上生的完全相同。这下下根跟上上根，往生极乐世界通通是上品上生，我们要向他们看齐。啊，海清海贤两位大德就是这样为我们实现的。他们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没有听人讲过经。啊，他为什么能成就？具足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他出家，他的剃度师就教他这一句：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教他一直念下去。你看看，老老实实念了92年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有没有开悟？开悟了，我能够看得出来。啊，虽然我没见面，我看他的光碟。啊，不是开悟的人做不到。啊，确确实实他这么长的寿命不一定是他自己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。 啊，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，为这个地区，为这个时代表法，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给大家看。学佛都应当向他学习，一生不求名不求利，什么都不求，自己每一天勤苦劳作，自食其力，真真不可思议。海贤老和尚一生是表演，他没有输，完全是做出样子来给人看。他能演，他当然能说。法缘不一样，农村里头人，他所接触的全是农村。农村人，你给他讲，他听不懂。你做出来，他看得出来，他受感动。他要住在都市，他一定讲解。